你好，我是洪亮杰。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推荐的 exploit 和 explorer 算法之一意义算法综述。上周我们聊了一些比较高级的模型，包括张量分解和协同矩阵分解，讨论这些模型如何能够抓住更多的用户和物品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还讨论了如何优化更加复杂的目标函数。这周我们来看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那就是利用和探索的策略，俗称意义策略。一个推荐系统如果片面优化用户的喜好，很可能导致千篇一律的推荐结果。其实意义策略是推荐系统里很有意思但也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一方面大家都明白这类算法的目的，每年有很多相关论文发表，但另一方面工业界对于部署这类算法非常谨慎，有的产品经理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导致这个现象的一些因素。我们先来阐述一下什么是意义。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优化某些目标函数的时候，从一个时间维度来看，当信息不足或者决策不确定性很大的时候，我们需要平衡两类决策。一类是选择现在可能是最佳的方案，另一类是选择现在不确定但未来可能会有高收益的方案。在做这两类决策的过程中，我们也逐渐更新对所有决策不确定性的认识。最终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看，我们在不确定性的干扰下依然能够去优化目标函数。也就是说，意义可以看作是一个优化过程，需要多次迭代才能找到比较好的方案。那意义有着怎样的应用历史呢？早期把意义应用于新闻推荐系统的文章主要关注在雅虎的今日新闻这一产品上，这也基本上是意义最早在互联网应用的尝试，目的是为了优化点击率，也就是优化 CTR。而更早的一些奠基性的文章则是在广告的数据集上展示实验结果。雅虎的今日新闻其实为意义提供了一些很多学者和工业界人士忽视了的条件和成功因素。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鲁莽地在其他场景中使用这些文献中相似的算法，很可能会产生相当差的效果。那么是哪些因素呢？主要有两点。一，相对少量的优质资源。今日新闻每天的内容池其实并不大，这里面都是网站编辑精选了的大概100篇文章，这些文章原本的质量就非常高，无论是这里面的任何一组，用户体验都没有明显变差，内容池每天都人为更换。二，非常大的用户量，有亿万级的用户，最终可能是从算法随机产生的文章排序中选择了阅读的文章，因为用户数量巨大，所以算法就相对比较容易收敛到稳定的方案，这也就是前面讲的优化 CTR 的状态。正因为有了以上两个因素，在这个模块上，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享受了后来学者们所无法想象的奢侈。比如运行 Epsilon Grady 这种简单粗暴的意义算法，甚至是完全随机显示新闻，收集到了大量无篇的数据，都为很多学术工作奠定了数据基础。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后续学者在今日新闻随机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算法改进。如果没有了这两条因素，最早的解决方案可能都没法在当时的雅虎实行。原因很简单，如果资源良莠不齐，资源数量非常大，那么在仅有的几个展示位置，优质资源显示的可能性在短期内就会比较小，因为系统对于大多数的资源还有很高的不确定性需要探索。由于优质资源显示的少了，用户就会明显感受到体验下降，最直接的可能就是倾向于不点击甚至放弃使用产品，用户不和系统交互，这样的行为又进一步减缓了系统学习资源不确定性的速度，这时也许亿万级用户数都没法满足学习所有资源的用户数量。关于这个解决方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值得一提，在雅虎的研究人员跳槽到了领英以后，领英也推了相似的方案，为了模拟雅虎今日新闻的这些条件，就对用户内容流里的数据进行了大规模的过滤，这样就有少数的信息符合高质量的要求，并且能够在用户数允许的情况下探索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意义的产品部署难点，这些难点普遍高于具体意义算法在产品工程解决方案上的抉择。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所有意义算法整体叫做Random, 简称 R 算法，而把不做意义算法叫做 Deterministic, 简称 D 算法。这里面的假设是 D 算法比较静态，能够产生高质量一致性的内容。这里的一致性是指用户在短时间内的体验比较稳定，不会有大幅度的界面和内容变化。相反，整体来说 R 算法的不确定性比较大，用户体验和产生的内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第一个难点是如何上线测试，这看上去不应该是难点，但实际上需要格外小心。传统意义文献只是把问题抽象为每一次访问需要做一个决策的选择，然而文献却没有说这些访问是否来自同一个用户。 那么理论上意义应该对所有的访问不加区别，不管其是否来自同一个用户。用我们这篇文章的术语来说，就是所有的流量都做二算法。虽然从理论上讲这样没有问题，但实际上用户体验会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一些推荐网站，用户希望自己前后两次对网站的访问保持一致性，如果不加区分的做二，对于同一个用户来说，很可能两次看见的内容完全迥异，这对用户熟悉产品界面寻找喜爱的内容会产生非常大的障碍。那么我们对绝大部分用户做 D， 对另外一小部分用户做 R， 这样会好一些吗？这其实就是牺牲少部分用户体验来换取绝大多数用户体验的一致性，这样实现也是最直观的。因为很多在线系统的 AB 测试系统是根据用户来进行逻辑分割的，也就是说某一部分用户会进入一个 bucket， 而另一批用户会进入另外一个 bucket， 按用户来做 D 和 R 可以很容易和 bucket 系统一致起来，方便部署。当然这样做也有潜在风险的，那就是这部分老做 R 的用户在当了别人的小白鼠以后，很可能永远放弃使用产品。另外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平衡产品。意义几乎是一定会导致用户对产品的体验下降，至少是在短期内会这样。如何弥补这一点，技术上其实比较困难。比如做过滤是一种思路，那就是只在优质内容里探索。当然有人会说，这样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然而一旦把质量的闸门打开了，那就会对用户体验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很多产品经理对于意义非常谨慎的原因，能不做就不做。而且牺牲了用户体验后，意义所带来的好处其实是很难评测的，这主要是由线上产品的评测机制和评测原理决定的，目前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解决方案。如何能够做到用户友好型的意义呢？这里面可以有两种思路。思路一，不是所有人群的所有访问都适合做二。和传统意义不同的是做反向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只针对常用产品的用户做探索，而并不是针对新用户或者是还没有那么熟悉系统的人群。这个思路和意义完全相反，但是更加人性化。思路二，夹带私货，这也是更改意义的算法，使得高质量的内容和低质量的内容能够相伴产生，并且高质量的内容更有几率排在前面，这样用户体验的损失是可控的。其实意义和产品的结合点应该是工程和研究的重点，但遗憾的是碍于数据和其他方面的因素，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几乎没有。今天我为你讲了推荐系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持续挖掘用户可能的喜好，也就是做意义。一起来回顾一下要点。第一，我们讲解了什么是意义。第二，我们介绍了意义的一些简要历史。第三，我们讨论了意义的部署难点。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意义策略是不是一定会导致用户看到多样不同的东西呢？欢迎你给我留言。